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你最快的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三环南路辅路外环南向北方向分钟四桥到劲松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蔡依杰《夜半超人》。 我不要这个可能。 第14位，金丽《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第13位，胡夏《十万灰尘》。第12位，洪卓立《献丑》。第11位，蔡徐坤《It's You》。第10位 ，TFBOYS《最好的那年》。第9位，丁薇《风度》。第8位，莫文蔚《绝》。第7位 ，SHE 17。第6位，毛不易，给你给我。第5位，张杰，一路之下。第4位，李荣浩，年少有为。3位，阿信，当每颗星星。第2位，邓紫棋，倒数。本周冠军曲目，华晨宇，寒鸦少年。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周日上午的10:03，欢迎大家来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2个小时由小东带给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榜每一期榜单呢，都是由我们主办电台的当地榜单推荐和评审。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进行榜单旅行。照例呢，我们选出来自于马来西亚、香港还有我们北京方面的榜单来分享。在全球榜上 TFBOYS 的《最好的那年》虽然遭遇了10个榜位的巨大下滑，但是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他们的《喜欢你》仍然保持着强势，并且拔得头筹。首先呢，我们来听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歌，来自于 TFBOYS 的这首《喜欢你》。 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情分开后久久都无法平静，想和你背着包环球旅行，想和你寻找蓝色瀑布， 像偶像剧的剧情，再大部分的场景， 这瓢泼大雨做风光的事情， 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新意， 可我的这个真心是喜欢你。 Girl 要什么样的表白，能接 骄傲，遇见你的自信瞬间垮掉，失去了我自己。 像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 淋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 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幸运， 可我的这个 真心是喜欢你。 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 TFBOYS 的喜欢你啊，亚军歌曲呢同样是继续属于 SHE 的时期，而在988精彩盛世排行榜的季军歌呢同样来自中国，这就是 MIC 男团的队长赵永新第二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躺着。习惯了歌词当中的借物永情复辟新的首发，没想到呢这首歌真的是唱的就是这两个字，躺着，听得我都想要躺一会儿。 小菜不是招来买的那种，我躺着发个金腰带不是被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不喜欢我的那种，躺着这不只是一种体验，社会就是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都灭了我先许个愿， 我躺着舒服， 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阳光接着晒躺着，心跳不许再， 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心如沙发的糊涂，躺着放毒，躺着不辛苦， 着你就躺着，你说的我也躺着，初次见面就躺着，连说再见也躺着，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我趴着躺，我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 你说的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天翻又地覆，就躺着，就躺着，我就躺着，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天翻又地覆。 一起来拍我高的时候陪你甜，一起来拍拍我的可爱，高马尾和俏脸，嗨拍拍我的耍赖，坏脾气和有点拽，跟我心动拍拍，偶尔女人偶尔女孩拍，美丽的现在。 嘿，看你说我有很多面，美梦也会耍贱，吉祥我有古典，难怪上门装艳。手链可以敲皮风点，乖一点乖一点，姐都很熟练。 想趁早骗我，刻下今天，整发型都没变。 我喜欢我的多变，我喜欢我的美。 陈芳语甜美可爱的一面呢依旧还在。今年呢在创造101中亮相之后呢，也以新的姿态再度出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马来西亚方面取得了第六名好成绩的心动拍拍，邓紫棋的倒数和李荣浩的王牌冤家分别取得了第四和第五名。而在本榜主场作战的歌手最好的成绩呢，是马来西亚的音乐女声蔡恩宇和田亚霍合唱的过路人，排名第15。全球榜榜单旅行，好，第二站呢我们来到香港。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龙虎榜的冠军歌，来自于许廷铿的这首歌，叫做，歌名很奇怪啊，叫做停半分钟听一阙歌。 爱在深秋静静闪烁耀眼，轻奏哼歌的每晚，靠着

攀上山，有些远，有些难，却风光美好，像你的亲切不假。明日再赶上班，在你耳边抒怀关不关，笑一笑，于苦与甜之间，留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相爱到相处，无疑是一个哲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寻个树荫相属相栖，如大地静了，总有依归。留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学一世，从争拗到拥抱，人迟若学不懂，我便失礼。爱习地有声，我但愿无愧。想到最初动情之际，凭双眼证明一切，重新将你看仔细，留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是一个美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寻个树荫相属相栖，如步伐断了，心中有依归。留一辈子给你，唯求认真到老为安慰，从很远到很近，分量身边的你美丽而矜贵。分若擦地有声，我但愿无愧，不会放低，不将你放低，跟我一世。 两位在香港歌坛有着高人气的歌手，他们新歌在中文歌曲龙虎榜上的成绩也证明了他们的受欢迎程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冠亚军歌，那许廷铿的停半分钟听一阙歌，以及刚刚的这首陈柏宇的认真如初。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季军歌，也是在近两年代替 Mr. 成为了香港最高人气的乐团 Rubber Band， 这首歌叫做《未来见》。 这晚与你逃离闹市盛况，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再播，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世？最初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地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望跌宕里，凄于低眼，像呼吸都不

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雅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雅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自八月下旬全面启动以来，很多市民在文化消费当中享受到了政府的优惠补贴。文汇券的服务已经覆盖了演出、图书、电影、体育、旅游、教育娱乐和文创衍生共七大门类。市民在60家线上平台以及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天桥艺术中心等400多家实体店都可以使用文汇券享受优惠。截止到目前呢，第六届惠民文化消费季的进程过半，累计实现消费人次近4000万，实现消费金额近50亿元。文学与远方第二届十月作家居住地论坛在十月文学院举行，这也是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重点国际活动之一。作家刘庆邦表示，我是第一位入驻加德满都十月作家居住地的作家，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走多远心就有多远，看的东西足够多心就足够大。在他看来呢，作家如果固守一地，尽管有经验，但是这些经验是叠加的，如果和经验拉不开距离，就形不成回望，很难沉淀和升华，也很难变成作品，所以作家一定要行走。2018全国体校 U 系列锦标赛在北京启动，这次比赛将于10月到12月在全国9个省市展开，设项包括羽毛球、游泳、排球、田径、篮球、乒乓球、跆拳道以及一个涵盖冰球、高山滑雪、单板滑雪、短道速滑的冬季综合项目，参赛选手都是体校学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蔡依杰《夜半超人》。 我朋友这个好呢。 第14位，指引力，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 第13位，吴夏，《十万灰尘》。第12位，洪卓立，《献丑》。第11位，蔡徐坤，《It's You》。第10位 ，TFBOYS，《最好的那年》。第9位，丁薇，风度。第8位，莫文蔚，绝。第7位 ，SHE， 17。第6位，毛不易，给你给我。第5位，张杰，一路之下。第4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第3位，阿信，当每颗星星。第2位，邓紫棋，倒数。本周冠军曲目，华晨宇，寒鸦少年。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0:35:29，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上个时段呢，我们带来了马来西亚和香港方面的榜上歌。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全球榜离榜，而在中歌榜上依旧蝉联冠军，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我的爱》。 伴着时间，有春季，也有

许巍和周华健的上一首单曲都是为电影《猫和桃花源》所演唱。目前呢，两位都推出了新歌，在中国榜的冠军是许巍的《我的爱》，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榜的黑马歌，以第四名的成绩入榜，电视剧同名主题曲《橙红年代》。好，全球榜的榜单旅行呢，我们来关注，继续关注北京方面中国歌曲排行榜。那这首歌呢是榜龄最长的恒星歌，那虽然呢有10个榜位的下滑，但是13周榜龄和最高冠军的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我们来听莫文蔚的这首《心领神会》。 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着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惨烈。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会在向往时流泪。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同一误会，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与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有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有泪。 听到的是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这也是 Karen 莫文蔚和 JJ 的首次合作，心领神会，中国榜的恒星歌，上榜13个星期。在全球榜榜单旅行当中呢，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中国榜的火箭歌，最大升幅锁定在28个榜位，从榜尾的37名直接升到了第一阵营，排名第9。我们来听邓同天的这首《心事》，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7.4。 那下个小时呢，我们全球榜同样精彩。 望你月衣重重袖，人却

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新人是通过选秀出道，并且呢，有不少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年轻人呢，也通过选秀提高知名度。在大火的 9% 当中呢，就有一位来自于台湾地区的新人，大高个啊，邻家男孩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好，那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是他的新歌，这首歌叫做《我是你的》，有请陈立农。 经过的路口，却找不到理由可以让我理所当然的经过。在桌上爬了很久，电话也拨了好几通，但回应却是转接云信箱中，于是我开始抱怨，是什么事物可以让你对我毫不眷恋？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了，从前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语全都成为人生中不真实的一部分。 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 暗中密谋着叛变。哦吼，打开人人跟踪的生存攻略，眼看世界全面沦陷，天崩又地裂，给梦永远的起点，对抗恐惧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我离线，给梦难度在情节，欢快何时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权，生死决斗，紧要关头，不管密码在谁的手中，从此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已设定，由我来带头，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 两首歌呢，呈现了陈立农的两面，耍帅的解码游戏，深沉的你是我的。现在呢，流量歌手越来越呈现年轻化。2000年出生的陈立农呢，今年刚满18岁。那他15岁的时候被发掘，17岁参加了偶像练习生成名。网络选秀呢，开始了另一种选秀的热潮，而被大家热议的创造101中呢，看到了不少来自于海外的新秀，其中包括陈芳宇。陈芳宇小的时候呢，就经历过百场音乐剧的磨练，对舞台的掌控力，对歌曲诠释呢，都非常有经验。在海外成长的经历呢，让他唱歌唱腔当中带着一种欧美范儿。他18岁的时候呢，就推出了首张专辑 Kimberly， 那并且中了一首代表作，我们来听这首《爱你》。 我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出完，我每一 看谁我又收了点，十个脸不用哭三天，没有怨只是还有烟，没有睡前我要敷个脸，可以见眼泪拉三天，还有贴出来不然绵绵，我高贵时候陪你舔， 陈芳语今年推出的单曲心动拍拍，虽然实力不俗，但遗憾的是陈芳语并未入选火箭少女101十一人名单。那来自泰国的华裔女新人李子婷是幸运儿，超强的唱功，稳定的发挥，她以第九名的成绩成为了火箭少女101的成员。那李子婷呢，13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泰国好声音的少年版，14岁的时候拿到了当地的中文歌曲比赛冠军，16岁举行个人演唱会，18岁参加女团真人秀创造101。下面呢是她个人为电影功夫联盟所演唱的片尾曲爱情宗师，稍后呢还将听到他所在的女团火箭少女101带来的壮，那十一个人当中的另外一位杨云晴 Sunny 呢，同样也是来自于泰国。 要分辨实在灾难，不怕快闪，看你如何挣扎。一寸短，我耍的有模有样，双截棍让你们全倒下。一道斩，不惧一块大满，只穿内不穿外，心热滚。 听，回忆被踢惯的声音，听，情绪在切磋，不为悲喜。听，那未决高下的爱情。听。内心故事的浮过掠影，后来的越来越只不过是宿命，大山火海都是一场修行，等待的爱来爱去难逃是注定，睡去醒来糊涂一时明白，我孤身行走江湖见怪不怪，我略懂爱情好意没 我越 要分辨是在灾难不怕快乐但看你如何挣扎一寸乱我下面这么有氧双截棍但你能出刀侠别挑战分散满心的那种准备是个滚 九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蔡依杰夜半超人 我不要这个可能 第十四位 Jin Lee 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第十三位胡夏十万灰尘第十二位洪卓立献丑第十一位蔡徐坤 It's You 第十位 TFBOYS 最好的那年 再见 第九位丁薇风度第八位莫文蔚绝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出游方面。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评选的国家森林城市揭晓，北京市平谷区在内的27个城市荣获殊荣，这个区也成为本市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平谷区创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公园，平谷区还建设了 25.35 公里的京东休闲绿道，同时配套景观绿化带10万平方米，在京平高速路、密三路、新平纪路打造紫色、桃花、金色三条景观大道，全区道路林木绿化率达到 100%。大望京商务区的高楼之间，一座占地7万平方米的中央公园近日落成。白天有色彩变幻的主题雕塑群，夜晚有星光闪烁的发光石步道，中央公园也成为了望京地区一道新的风景。结合商务区的地域特色，中央公园的设计非常注重设计感和时尚感。大望京公园副主任于江波表示，公园呈东西走向的带状分布，被楼宇和道路分割成了6个部分，通过发散、聚焦、链接、律动等关键词展现绿色空间，又分为艺术、科技、商务和生态4个主题区域。昨天上午，昌平第15届苹果文化节开幕，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今年共展出了小国光、烟台富士、阿森泰克富士等18种苹果，市民可以通过线下采摘、线上购买等方式品尝到饱满诱人的苹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新人透过选秀出道，并且呢，有不少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年轻人呢，通过选秀提高知名度。在大火的 9% 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台湾地区的新人。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时段要跟大家讲到呢，包括在香港方面的这个邓紫棋、张天呢，也是透过选秀节目让我们认识。那复古呢，不仅仅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元素，也成为了一些歌手的标签。通过歌手成名的张天呢，首张专辑的编曲就带着浓浓的欧美的复古情怀，有点像60-70年代美国的灵魂乐。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天所带来的这首《365天》，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心的美好。 如果错过烟火，傻傻盯着一幕发呆，向谁绝望了下个路口有人等候，给你365天幸福的以后。我若生活我若自由，归还原本自信的话该有的从容，说走就走，想忙就忙，我的365天不再算重播，想重播。 这是张天带来的两首带着复古感觉的歌，过呼吸以及365天。另一大选秀的这个派系呢，中国好声音不仅让众多已经出道的歌手迎来第二春，也让不少港台地区以及海外的歌手借此舞台成名。刘明湘便是其中之一，他从2009年呢就出现在这个台湾地区的选秀舞台上，但是没有获得发片的机会。那登上好声音，凭借一副具有治愈疗效的嗓音走红。下面来听他今年推出的新歌《没遗憾，只有爱》。 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 翻唱过刘明湘版本呢，少了技巧上的花俏，多了感情上的真切，这也是这首歌让很多人记住它的原因。 好，下面这位呢也是来自于香港地区的歌手，同样是透过中国好歌曲被大家认识。他很像很多香港的歌手一样，全面发展，主持、演戏、演唱、创作，样样都行。虽然呢出道很早，但是提到他的名字呢，大家依然会觉得有点陌生。他就是王子轩。好，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这首粤语歌，叫做《平常心》。 是你的好朋友，声音亲切，纵使眼神乱浮，应该捍卫我的自尊，眼泪别流。旁观的那次都分了手，别当我可以当作粉笔字，在散席人退后，要我咋不知如何能平常心，重回平常人心，逝去的愉快的真实又震撼，在你动人片段岁月流感，如情残留余温，重温就当它没发生，光烈地卸任，问我又何以放下身份，轻松答允。有震撼，被你绝情不变，人下质感，余情残留余温，一丝温馨光阴，就当它没发生，永远再不过问，但你又何以有时得不挨得太近。镜子，然后闭上眼睛，深深的呼吸，忘掉我姓名。来吧，眼，来吧，眼，